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赐给我们教会，可以让我们在主日可以在教会当中，在神的殿中来自由地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教会，感谢桓牧师再次给我机会可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仰望我们的主。亲爱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悖逆你的时候，主你就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罪的缘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耶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耶稣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再次来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求恩惠蒙连续。感谢主将你自己的话语和教导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你的真理。求主今天特别来膏抹我的口，膏抹我的心，主啊，让我口里所讲的，让我心里所想的都完全的被你洁净，完全的被你带领。求主使用孩子这不配的器皿，能够按正义来分解你的道，保守我们听的和讲的都同感一灵，同得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去的这一两年时间里，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和弟兄姐妹一直在为一些有病的肢体来祷告，这中间有我们教会的会友，也有弟兄姐妹的父母家人，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有牧师和牧师的家人。这中间有年长的，也有很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的病情有重有轻，有的已经完全得神医治，有的还正在寻求神的医治。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相信神以后，我们愿意来服从神的命令，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来向让别人来传讲耶稣的道，让别人来悔改。我们相信耶稣的道可以来救人，我们也相信耶稣的福音可以改变婚姻，可以改变家庭，可以改变一切在没有有不愉快关系的不好的关系的人。当我们有的时候被别人来请求来带导来医治的时候，我自己以前就是不是这么完全的有信心。那我们今天要查考这段经文，马太福音八章一到十七节，透过耶稣医治三个病人的一个神迹，来教导我们，我们当以怎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也教导我们耶稣基督他自己有完全的权柄和能力，可以来拯救罪人，医治病人。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医治。但医治与否的主权在神的手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信靠顺服，因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马太福音的主题是天国和天国的君王，他的目的就是要向犹太人显明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等待盼望的弥赛亚。马太福音不仅大量引用旧约的经文，更是透过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和他所施行的神迹，向毫无争议地向犹太人证明他就是弥赛亚。今天信息的经文八章一到十七节，在第一章介绍耶稣的家谱后，马太福音在第二章到第四章记载耶稣的降生、受洗、受试探、招门徒等传道前的预备的工作。四章二十三节写道，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节经文实际上就是接下来五章到九章的引言，也是耶稣基督三年在世上工作的总结和概括，那就是教训人、传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五到七节登山宝训透过耶稣基督自己具有权柄的教训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正如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写道，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紧接着登山宝训之后，八章到九章记载耶稣基督所行的十个神迹， 透过耶稣基督所施行的这些神迹，再次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因为耶稣基督所行的这十个神迹当中，没有一个是人可以行得出来的。这十个神迹一共分为三组，那我们今天查考的这十七节经文记载了耶稣基督所施行的第一组的三个神迹。第一个是洁净长大麻风的人，第二个是医治百夫长的仆人，第三个则是医治彼得的岳母。这三个神迹有三个共同点：一，耶稣基督医治的都是人身体上的病症；二，耶稣基督所接待的都是以色列人中眼中所谓的二等公民，像身体不洁净的外邦人和妇女，他们都是被排除在犹太人以外的，不能完全自由的和犹太人一起来敬拜上帝。三，耶稣每一次的医治都是他完全行使自己的旨意和权柄。下面我们就来分段来查考这三个神迹。八章一节，我们先来看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人。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第一节，耶稣下了山，有很多人跟随他，可以看作是五章到七章耶稣登山宝训部分的一个结束，也是对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的一个回应。耶稣讲完登山宝训后，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就有很多人跟着他。我们不能完全清楚这些人跟随耶稣的目的，但是可以猜想当中是有一些人相信并接受了耶稣的教训，也有一些人可能仅仅是好奇，想知道耶稣基督究竟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正如四章二十五节讲的，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跟着他。接下来二到四节就是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人。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此又被称为福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但每一卷福音书所记载的事件的内容、顺序和时间都各有不同，这是因为他们所要强调的重点和写作的对象不同。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病人也记载在马可福音一章和路加福音五章当中。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是赶鬼，而马太福音这里所记载的则是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病人。然而这些都不是耶稣基督所施行的第一件神迹，因为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讲到耶稣变水为酒，说到那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耶稣在迦拿以水变酒，圣经当中记载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那么为什么马太在耶稣众多所施行的神迹当中第一件就要记载洁净长大麻风的病人呢？刚才提到马太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大麻风病在现今世界已经不常见，但是在旧约时代以及耶稣的时代来说，大麻风却是非常一种常见且传染性非常强的一种皮肤病。犹太人他们虽然相信所有的病直接或者是间接都是由人的罪所引起的，但他们却认为大麻风病不仅仅是一般的病，更是一种从神来的咒诅跟惩罚，因而这种病他们相信也只有神才能来医治。旧约当中有两处提到人因为得罪神而染上了大麻风，一位就是摩西的姐姐先知米利暗。民数记十二章讲到米利暗和亚伦因为摩西所娶的古时的女子，就指责他挑战摩西的权柄，质疑神为什么单单与神向他说话而不向他们说话。耶和华神听见了米利暗的抱怨，就把他们三人招到会幕当中，神在云柱中降临，并且在会幕门口对米利安和亚伦说： 你们中间的先知，我耶和华只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唯有我的仆人摩西，因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的，我就面与面与他说话。你们为什么胆敢诋毁我的仆人摩西呢？耶和华就向米利安和亚伦发怒。神离去后，会幕上的云彩挪开了，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旧约当中提到的另外一位因为得罪神而得了大麻风的是犹大王乌西亚，他是约坦的父亲亚哈斯的爷爷。南国圣经当中记载，南国犹大王乌西亚是个好王，16岁登基，做王5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定义寻求神，神就使他亨通，帮助他战胜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使他的名声传到了埃及。但正是这位好王，他后来却行了一件干犯耶和华的事。历代志26章讲到，他因强盛就心高气傲，要进耶和华的殿中来烧香。当祭司告诉他烧香是亚伦子孙所承接的圣职的时候，所劝阻他不要进去烧香，否则就是犯了罪。但乌西亚王发怒，并执意要烧香。圣经讲到，当乌西亚王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众祭司面前，他的额头上忽然长出大麻风，这是耶和华降灾给他。直到乌西亚王死的时候，他的大麻风病都没有被医治。此后他就一直住在别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旧约圣经这两处记载都说明，大麻风病是神对得罪他人的一种惩罚和咒诅。犹太人不仅相信大麻风病是一种惩罚，从神来的惩罚和咒诅，而且他们也相信只有神才能够医治大麻风病。在米利暗被神惩罚长出大麻风后，摩西的哥哥亚伦就求摩西立刻向耶和华祷告来医治他。耶和华神答应摩西的祷告，要他们把米利暗关在营外7天才将他领回来。这是圣经当中旧约当中唯一提到的以色列人大麻风病被医治的一个事例。旧约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位被神医治大麻风的病人，他就是亚兰国，也就是现在叙利亚国的元帅乃曼。圣经当中没有说明乃曼是如何得的大麻风，但他的妻子使女因为是以色列人，就告诉他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可以治好他的大麻风。于是乃曼就拿着亚兰王国王的信来到以色列，找到以色列国王，要求医好他的大麻风。列王记下5章非常形象地记载了，以色列王看见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能使人活？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可见以色列人是认为医治大麻风就和像让死人复活一样难。但后来当先知以利沙听见后，就打发一个使者告诉乃曼去到约旦河当中沐浴7回，使乃曼得医治。马太在这里把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病人的神迹放在第一件，就是要向犹太人说明耶稣基督至少有先知摩西和以利沙的地位和身份，而且更有可能是超过他们之上。因为摩西医治米利安是摩西向神祷告而神医治了他，以利沙则是要乃曼到约旦河当中去沐浴7回，他的大麻风病才被医治。而耶稣基督在这里却是直接立刻洁净了这个大麻风病人，显明耶稣基督他超越摩西，超越以利沙，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第二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在希腊文圣经当中，这一节开始有一个字以斗，在和合本的中英文圣经当中都没有翻出来，都被省略了。这个字如果翻译成英文可以翻译成 behold， 或者我们中文就是说看哪，或者说很难以相信，这里怎么来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因为刚才提到在犹太人眼里，长大麻风的人就是不洁净的人，按照犹太的律法他们都是要被隔离的，没有人愿意接近或者被他们所接近。 我想耶稣周围的人当时可能非常的感到惊奇，这个人跑到这里干什么？圣经这里也确实没有提到这个大麻风病人是如何冲过人群来到耶稣面前。旧约当中提到，当大麻风病去碰到其他人的时候，他要大喊大麻风啊大麻风啊，所以我想可能人听到他喊大麻风啊大麻风的时候，人就立刻躲避了，给他让地方，他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两年还好，我想在20年前十几年前的时候，艾滋病当时对人的这样听起来一个恐惧，跟可能跟过去犹太人听到大麻风一样，就一样的这样一个恐惧。记得当时听到一个新闻，有一个学校因为有一个学生得了艾滋病，所以很多的学生家长就联名写信要求学校要让这个学生离开学校，因为他们担心他们的孩子因着跟这个孩子来接触，甚至坐在同一间教室，在同一个学校里边就被来感染。可见人都是很害怕被传染。但这位大麻风病人他如何来到耶稣的面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来了，重要的是我们要看耶稣来如何的来对待他。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一定是听过耶稣的教训和他所施行的神迹，就抛下一切的禁忌跟羞辱，迫不及待的来找耶稣，并求耶稣来医治他。因为比起病得医治，这些禁忌和羞辱对他来说真的都算不了什么。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这个大麻风病人的盼望，也是一切愿意肯来到主面前罪人的盼望。这里因为这里拜字的原文不仅有跪下的意思，也有敬拜的意思。他来寻求耶稣的医治前，他要来先来敬拜耶稣。他不单知道耶稣可以医治他，他相信耶稣可以医治他，他更盼望耶稣可以现在就立刻医治他。但是我们看到经文，他并没有对主说，主啊，你一定要医治我，这些年来我已经受够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的折磨，主啊，你一定要来医治我。他也没有像我们有些人宣告的一样来做医治的宣告，说主啊，我相信你一定能医治我，你就医治我。他也没有向神抱怨，神为什么你让我得了大麻风，反而他只对耶稣说了一句话，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主若肯虽然含有他不敢相信主是否肯医治他的意思，但是更是表现他自觉不配，他自觉像他这样一个不洁的人，被人看作是神惩罚的人，不配接受耶稣的医治。这一方面显示他对耶稣的慈爱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也同时显出他在神面前，在耶稣面前的谦卑。这样的谦卑实在是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今天所应该向神来祷告时所应该学习操练的一个态度。我们有时今天会听到这样或那样关于祷告的分享或者教训，说当你向神祷告求医治的时候，你要对神有信心，你对神有信心神就医治你，你没有信心神就不医治你。但是马太福音这里却告诉我们，神有医治的权柄和能力，但医治与否的主权在神的手里。我们要学习操练主若肯的祷告，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嘴上虽然说我们愿意求神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全我们的祷告，但我们心里边却巴不得求神来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按照我们自己所设想的程序来医治我们。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学习按神的心意来祷告，学习顺靠信靠顺服。第三节，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我找不出圣经当中有其他的经文像这节经文一样这样更加的来鼓舞人。 因为他不单显明了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他更加显明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慈爱。当这个大麻风病人听到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的时候，我想他一定非常的惊喜，因为他实在很难相信这带给他身体和精神上巨大痛苦的病症居然这么快就要被耶稣医治了。他身上的污秽和羞辱也要彻底的被耶稣所洁净。耶稣不仅医治了他身体上的大麻风病，耶稣更是洁净了他的污秽，洁净了他的罪。更让这个大麻风病人吃惊的是，耶稣居然伸手摸他。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利未记那边有介绍，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蒙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因此得了大麻风病的人在那个时候都要离开他的家庭，离开他的朋友，离开他的社区，他也不能够到圣殿当中去和神的子民一起来敬拜神。他们不但要忍受身体的痛苦，更要忍受精神上心灵上的孤独，因为他们与神和神的子民是隔离的。所以有犹太人称这些得大麻风的病人是行走的死人， Dead man walking，因为他们隔绝的没有和人在一起，所以跟他们叫行走的死人。所以当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不知道他已经有多久没有人同人没有同他的家人朋友来说话，因为没有人愿意接近他，更不要说有人愿意来触摸他。当耶稣说我要洁净你前我肯，他用手触摸他的时候，对这个大麻风的人，对这周围的人，我想都是很大的触动。带给他的不单单的是耶稣的怜悯，更是耶稣的爱。其实耶稣不需要摸他就可以医治他，就像后来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一样，耶稣也不是借着摸他就来医治他，而是要借着摸他来抚慰他受伤的心灵。耶稣是要向他，并且要向犹太人和世人宣布，他不单要医治他们，他更要他们拯救这些身体上不洁净的二等公民，成为神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接下来这些经文中，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中的立刻，说明耶稣的医治不仅是完全的，也是立即的。因为耶稣有完全的权柄和能力，只要他愿意，他不但可以完全的医治我们，他也可以立刻的医治我们。神的医治是立刻生效的。第四节，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这里耶稣就提到了有关于弥赛亚的秘密的一个话题。为什么耶稣要他不可告诉人呢？一方面因为犹太人对弥赛亚有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就是他们要在政治上跟军事上的领袖，要带领他们推翻犹太人的统治，成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个强国，实现犹太民族的一个大复兴。另一方面，耶稣也是不想犹太人只以为他是一个能行神迹异能的人，因为他来不只是做医病的事情，相反，耶稣基督自己知道他来的使命就是要走上十字架拯救失丧的罪人。他不希望因为人们的原因而影响神拯救的大功，耶稣希望救恩的完成要按神的时间来为。耶稣要他的门徒现在闭口不言，但当后来救恩成就后，却让他的门徒去广传福音，向世万人做见证。我想这两个也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同时呢，耶稣又看似矛盾的要这个被洁净的人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在旧约时代，一个大麻风病人被治愈并不意味着他是洁净的，只有当祭司查看身体确认被治愈并且按规定献祭后，祭司才会宣布他是洁净的。 但当耶稣医治了这个大麻风病人后，耶稣并没有说他被治愈了，相反，耶稣说你洁净了。这里洁净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的字根啊，它有治愈和洁净两层的意思。但耶稣叫这个被洁净的人只要去把身体来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一方面是可以借着祭司证明见证他是洁净的，见证他被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医治了；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这个人因此就可以重新回到他的社区，重新回到神的殿中，可以和其他人一起来敬拜神。这个大麻风病人当耶稣医治他的时候，其实耶稣不需要来吩咐他守这个律法，因为耶稣自己既是君王又是大祭司，耶稣基督自己也成全了律法和献祭。但是耶稣在这里却要告诉他来守律法的一个本分。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病人，马太福音就只记载到这四节经文就结束了，马可福音则接下来记载这个被洁净的大麻风病人并没有遵守耶稣的嘱咐，很快的把这件事就传扬开了。我想估计这位老兄也实在是非常的兴奋难忍，因为实在是让他阻挡他这么多年和人不能够交谈，不能够跟人在一起的病症被耶稣医治了，他就忍不住来向别人来分享他这样好消息。但是圣经也确实记载耶稣基督以后不能够明明的进城了，因为有太多的人要去寻求耶稣的医治。现在对一到四节做一个小结，耶稣他具有完全的权柄和能力来医治病人，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寻求医治，但是医治的主权与否在神的手里，主若肯就可以医治我们。下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二个故事，也是耶稣所行的第二段神迹，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现在我们需要进行场景跟人物的转换，从山下转到加百农城中，从一个不洁净的被人所厌弃着长着大麻风的人身上，转到一个外表上被人尊重的军官百夫长。加利利是耶稣后来侍奉的一个中心。我想这加利利它是罗马的一个防区，所以他的军长、他的军官、他的百夫长，他一般都不是犹太人，要么是罗马人，要是外邦人，所以他和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实际上都是犹太人中眼中的所谓的二等公民。虽然这个百夫长后一辈，这位百夫长尽管看着有不低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但由于他自己的种族不是犹太人，而是外邦人，也成为犹太人眼中的二等公民。外邦人是对犹太人，是对不信神的人、非犹太人的一个称呼。神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拣选他们和他的后裔做神的子民，并以割礼作为他们的记号和洁净的标示，以此表明他们和外邦人的不同。犹太人藐视外邦人，不愿意和他们来往，甚至不愿意和他们同桌来吃饭。但是我们在这里记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要医治这两位犹太人，所谓犹太人眼中的二等公民。八章五到六节讲到，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刚才讲到加百农是这里是马太福音当中第二次提到加百农。上一次提到是耶稣基督听到施洗约翰被抓就退到加利利，后来又离开拿撒勒并住在加百农，因此加百农也成为耶稣基督服事的一个中心。它并不是罗马政府的辖区，而是由希律的军队来驻扎。希律军队的军刚才讲到都不是犹太人，要么是罗马公民，要么是其他的外邦人。百夫长在驻军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顾名思义管辖100个士兵，大概可能相当于现在一个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战的一个基层单位。 马太这里讲到百夫长因着自己所喜爱的一位仆人患瘫痪病，就到耶稣这里来寻求医治。第六节，百夫长称呼耶稣主，这实在令人惊异。到这里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位百夫长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到底如何，他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但是至少我们看到这位百夫长为了仆人得医治，他非常谦卑地来到主耶稣面前称呼耶稣主啊，说明这位百夫长实在是非常喜爱和在乎他的仆人，一方面说明他非常喜爱和在乎他的仆人，所以他急于地来到耶稣面前为他的仆人来求。但是虽然他很急于来到耶稣面前来寻求神来医治他的仆人，但他第六节他只是说，主啊，我的仆人患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他并没有切切地来求耶稣基督来医治他的仆人，好像他非常有把握耶稣就有不但有能力医治他，耶稣还会愿意来医治他。这和前面讲到的大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所说的主若肯同出一辙。相反，我们看到如果你查路加福音，因为记载这个百夫长是请托一些犹太的长老来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这些长老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耶稣给他的这个百夫长来行这事医治他的仆人，因为他们告诉耶稣这百夫长配，这是百夫长所配得的，因为他爱犹太的百姓，因为他给犹太人建造会堂。他们看到这些犹太，我们看到这些犹太的长老真的还不如这个百夫长所谓的外邦人有信心。长老们的喋喋不休和百夫长以及患大麻风病人的谦卑的态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七节记载说，耶稣说，我去医治他。一方面百夫长非常谦卑地来到耶稣面前来寻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也立即以他无限的爱来回应百夫长，我去医治他。这简单的五个字彰显了耶稣基督的怜悯跟慈爱。我想这段经文如果记载到这里就结束了，也不失是一段非常简，虽然简短但很完美的结局，耶稣医治他的仆人。可偏偏面对耶稣我去医治他的回答，在接下来第八和第九节，百夫长的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这一段话显出百夫长对耶稣超乎常人可以想象的信心以及他的谦卑。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样的话我想只能是基于百夫长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就像施洗约翰自己觉得不配给耶稣施洗一样，百夫长也觉得耶稣不配，他不配耶稣到他的家。这一方面可能觉得他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外邦人，所以才有刚才我们提到他在路加福音里记载他是请托犹太的长老去向他寻求，因为他自己觉得他不配。另外也可能是出于他对耶稣基督权柄的认识和能力的了解，百夫长相信耶稣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医治他的病人。正如诗篇三十三章九节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第九节说出百夫长对耶稣权柄的信心的另一个来源是他平时在军队当中的一个经验，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以下。百夫长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在别人权柄下的人，尚且可以命令我的手下去做事，而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权柄的源头，所以他相信耶稣基督更是可以用一句话就来医治他的仆人，他相信耶稣可以超越空间来医治他的仆人。因此耶稣在第十节说，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随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稀奇实在是耶稣为了强调这个百夫长的信心。百夫长是外邦人，并不像犹太人那样了解旧约，但他对耶稣的信心实在是让那些了解旧约的、了解弥赛亚预言的犹太人无地自容。马太福音后面也记载耶稣对另外一个外邦人迦南妇人信心的一个称赞。接下来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两节经文是马太福音所独有的。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两节经文实在是外邦人的福音，而却是犹太人，特别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不信神的犹太人的祸因，强调神的恩典并非专给犹太人，而是要传给从东到西一切信靠他的人。在天国里也不仅仅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肉身的子孙一同坐席，而是所有信靠神的属灵的神的子孙们与神一同坐席。其实马太福音当中关于外邦人得福音的信息贯穿始终，才有了最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让门徒想去万民传扬神的福音。第二节哀哭切齿是马太福音马太所 特用的一个词，用以描述地狱当中的痛苦与反应。有当谈到这个地狱，我听到有的传道人讲到，他说地狱不是吓唬非信徒的，而是用来警告那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 Hell is not a doctrine used to frighten unbelievers. It's a doctrine used to warn those who think themselves believers. 实在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要来警醒，一生来跟随主。讲完关于天国和地狱的话题后，耶稣在十三节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主先称赞百夫长的信心，并在承认他在天国的有身份以后才医治了他的仆人，说明耶稣基督看重人灵魂的得救胜于在今生肉体上的医治，胜于今生的好处。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不是说耶稣基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是因他信心的大小，也不是因为他的信心，不是我们的信心医治了我们，而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耶稣基督医治了我们。他说照你信心，照你信心，你所信心的对象耶稣基督医治了我们。当我在准备这篇经文的时候，我当晚上我再去搜这个How to pray 的时候，怎么祷告，我刚刚打进这几个词的时候，马上接下来出来第一个字就是 healing。 How to pray 我还没有打到后边，它就出现的词 healing。 我们没有不是出来 how to pray 向别人来得福音、传福音，我们怎么样来祷告让别人来信主。当我打这个词的时候，第一个词就是 how to pray 来让人来医治，而且也找到很多的文章说你要怎么祷告，你用什么来祷告，一 tip 一 tip 二 tip 三，一直有很多的 tip 说当我们生病要来医治的时候我们怎么祷告。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在这里记载，不管是长大麻风的病人他的一句主若肯，还是百夫长向神寻求的时候紧紧地告诉耶稣基督，我的仆人患了瘫痪病，他们没有华丽的词语。耶稣基督医治我们与否，也不是看我们的祷告是否有华丽的词语，不是我们看我们祷告是否非常的我们啊这样来重复我们的祷告。马太福音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只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主若肯，耶稣基督就可以来医治我们。马太强调的重点不是我们的信心，重点强调的是伟大的耶稣，我们基督耶稣的伟大，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因为他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也是今天我们所有跟随他的寻求他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先我们看这段经文最后的一部分，第十四节到十七节，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这件神迹也记载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十四节讲到，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同耶稣所行的前两个神迹一样。耶稣在这里所医治的啊，彼得的岳母也是犹太人所眼中的二等公民妇女，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有极端的犹太教拉比，人们认为妇女天生就是不洁净的，是二等公民，也不能够完全的享受和男人一样的来敬拜神。我前一段在网上看到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犹太拉比，他每天祷告第一件事就是说，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没有把我生成一个女人。所以他们在犹太人眼中，他们非常有这种有非常极端的人有这样一个想法，认为妇女也是不洁净的。这节经文我们得到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彼得结婚了，另外就是彼得的岳母生病不能够服侍人。热病其实就是发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烧。我们现在公认发烧只是一种症状，并不需要特别的治疗，只要引起发烧症状的这个源头来治愈了，那发烧自然就可以被医好。而犹太人过去却认为发烧本身就是一种病，需要治疗。也有很多极端的人甚至也认为发烧也是神一种特别的一个惩罚跟咒诅。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看到彼得的岳母，没有人向他求什么，耶稣自己看到有需要，看到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基督他自己就心生怜悯。在耶稣那个时代是有些禁忌，是禁止来触摸女人，但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不顾这些禁忌跟传统，因为他要医治他，因为他要怜悯他，所以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并不像大麻风病人和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来告诉他们的病情。我们刚才讲到耶稣在这里看到了，耶稣就心生怜悯来医治他，尽管没有人向耶稣来祈求。接下来我们看到彼得的岳母被医治之后，他马上就起来服侍，不像我们发烧后，通常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发烧后虽然好像温度是降下来，但是我们发烧几天后还是软软的，可能不能够做事情，更不要提到我们服侍。所以我们也立刻看到在这里耶稣的医治是立即的，立刻生效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在犹太人眼中的二等公民彼得的岳母，这样一位姐妹，也实在是每个我们神的子民要来学习他的。我们病一好，我们真的是就马上来服侍主，他殷勤服侍主，是我们每一个不只是姐妹，也更是我们弟兄来要向这位二等公民所来学习的。马太福音在16章又记载到，到了晚上，有许多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一切我们也是看到讲到耶稣是多么的来忙碌来医治一切有需要的人，而且再次提到耶稣基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医治了一切有病的人，也再一次说明耶稣基督医治的权柄和能力。他不单单是医病，在这里也提到赶鬼。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17节提到，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是引自旧约以赛亚书53章4节，但与旧约当时以赛亚书的一些文字有些不同。这一段经文也是以赛亚当中所记载的第四首仆人之中之歌的一部分，受苦的仆人。这首仆人之歌是指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之恩。新约基督的新约圣经的作者，他们都非常了解旧约，所以当他们引用旧约经文的意思的时候，他们不单单的是指引用经文，他们也更是用上下文来引用，他们是根据上下文整体的意思来引用。因此马太在这里引用这节经文，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是指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所说的。当然犹太人及圣经也都有讲到疾病 都是间接或者是直接由罪引起。因此，当耶稣基督在代替我们赎罪之功的时候，他也附带会使我们的一些身体的疾病得到医治。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好，我们来最后来对这段经文，来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来学到的功课来做一个总结。第一点，耶稣他具有完全的权柄和绝对的能力来医治病人，我们可以坦然不惧地来到耶稣面前来寻求。但是我们要记住，医治与否的主权在神的手里。我们要学习的是信靠顺服，来学习这个大麻风病人主若肯的一个态度。另外一个，刚才讲到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医治的都是所谓的二等公民。弟兄姐妹，你和我本来就都是二等公民，本来都是外邦人，但是我们却白白的领受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一个白白的领受这恩典的人，也应该要效法基督，来去传福音，来去关怀我们周围的还不信主的人，关怀周围生病的人，有需要的人，更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爱透过我们自己，让来更多的还不认识神的人，来透过我们自己的爱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感谢你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自己有完全的权柄和能力来医治病人，来拯救罪人。主啊，感谢你的恩典和怜悯来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污秽的外邦人，主让我们这些人可以进入你永恒的国度。我们谢谢主，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和尊贵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